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将视线转向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在疫情防控方面进行了闭环管理。那么什么是闭环管理？外媒又如何来报道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节目一开始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每个国家都有新年之夜仍要肩负工作的人，我们就来听听在俄罗斯新年之夜仍坚守工作岗位的人，他们做了些什么，又想了些什么，有怎样的特别的经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要将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去年11月超过450万人辞职，背后原因是什么？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京冬奥会就要拉开帷幕了。全球多国媒体对此高度关注，纷纷期待冰雪盛世如约而至。与此同时，奥密克戎毒株来势汹汹，全球多国的疫情呢再创新高。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疫情背景之下，也会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安全举行带来不小的挑战。对此呢，北京冬奥组委表示，今年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所有来华涉奥人员，包括了中国国内的相关工作人员，都将实行严格的闭环管理。根据冬奥会的防疫手册，除了医学豁免之外，所有涉奥人员来华14天前必须完成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从入境到离境实行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政策。相信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疫情风险，保证人们的安全，便利地参加训练、比赛和工作，也可以保证中国民众的健康安全。全球多国媒体也纷纷加大了冬奥的报道力度，尤其是对本届冬奥会的闭环管理，各国媒体都十分的关注。好，我们就首先来关注部分海外媒体如何来报道北京冬奥会的临近。 4号，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以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个月为题进行了报道，表示世界各国冬季项目运动员正在为参加冬奥这一盛会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作为东道主，中国的筹备工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体育设施、奥运村等工作正在全面展开，而北京这座城市也到处洋溢着奥运的气息。俄媒透露，为支持北京冬奥，俄罗斯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叶甫根尼亚·梅德韦杰娃也参加了冬奥会宣传片《一起向未来》的拍摄。与此同时，多国记者还来到北京冬奥会北京颁奖广场进行实地探访。 有哪位运动员不想获得奥运奖牌呢？北京颁奖广场将为这些冬奥健儿颁发奖牌。 日本电视台也派出记者对冬奥场馆进行了集中探访。 在我身后的就是即将举办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场馆，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鸟巢。它曾经是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场馆，之后被改建成了奥林匹克公园。这次冬奥会的几个比赛项目也将在这里举行。 本次探访，外媒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比赛期间的防疫问题。场馆内的引导机器人吸引了日本记者的注意。 こちら人と人の接触を避けるための案内ロボットがですね設置されているんです。 Hi, do you need any help? Take me to the restroom. I will take you to restroom right this way. 今トイレに連れてくれると言っています 。1月4号，旨在为涉奥人员创造一个安全环境的冬奥会闭环管理政策正式启动。除医学豁免外，所有涉奥人员来华14日前需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可免除集中隔离。北京冬奥组委表示，自境外参赛人员到达机场开始，从住宿酒店往返比赛场馆，再到安全离境，以及办赛人员赛后的隔离观察，均将严格做好闭环管理，统筹推进测试赛防疫与城市防疫，确保涉奥人员入境后点到点参加活动，不与社会公众接触，赛后安全快捷出关离境。 世界变化快， 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的疫情呢，已经连续数月每日新增病例都超过了10000例，在过去的24小时内，新增病例达到了15000多例。俄罗斯疫情态势呢，和邻近的欧洲国家相比并不一样。相比起英国和法国单日新增超过20万例，俄罗斯日新增的15000例左右并不惊人，但俄罗斯一直持续的10000多例的新增时间呢，却远比其他国家更长。据俄罗斯观点报报道说，全俄社会组织国家健康联盟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博里克亚日前表示，他认为每天大声朗读15分钟，对于恢复新冠肺炎康复者的呼吸肌肉组织大有益处。博里克亚院士说呢，他已经将这个建议推荐给了自己的一些亲朋好友。他说，对于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来说，呼吸机包括肋间肌能否正常工作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什么比大声朗读更有效的办法了。任何文字都可以，甚至可以大声朗读说明书，这样的话朗读也是有趣的。有俄罗斯网民说，他的建议值得借鉴，这有助于使得新冠康复者全面早日恢复，避免呼吸系统遭到损害。同时呢，已经82岁的博里克亚院士还和人们分享了他的长寿秘诀。他说，要多运动，运动就是生命力。同时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来排遣烦闷。同时，人们应该以善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最后一点说得好，以善良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简单，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加轻松。好，下面要开启的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在任何国家里呢，都会有新年之夜仍要继续坚守工作岗位的人们。2022年的新年之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记者呢，就捕捉了几位新年期间坚守职责的人，他们如何度过自己的新年之夜，有怎样的特殊经历吗？好，一起来听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来听记者刘晶和吴云的报道。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新年之夜在俄罗斯人的生命中都属于特别的时刻，无论年龄大小。但是常有的情况是，职责所在，新年夜不是在餐桌旁度过，而是在工作岗位，或是驾驶车辆，或穿白大褂和口罩，甚至还装扮成圣诞老人。但哪怕是新年值班，也蕴藏着节日的魔幻。 莫斯科普契科夫医疗急救站医生德米特里·鲍恰洛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本人对新年的神奇之处有着亲身的经历。 他说，20年的从业实践，可以说年夜值班确实有某种特别的魔幻，甚至是神奇之感。12月31日早上到单位，你会感觉到那种不一样的节日气氛。当然，有人呼叫，你会立刻集中精力给患者提供医疗救助，拯救他的生命。 据医生介绍，新年之夜呼叫医生，原因各种各样，尽管和平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比如心痛、呼吸困难、昏迷、骨折、交通事故和肚子痛。 他回忆道，我记得新年还差一小时，我们急救队接到呼叫，患者突然失去意识。据亲属介绍，病情在节日餐桌旁发生，有位男性频频的举杯品尝肉菜，开着玩笑，和朋友们高兴地唱着歌，突然他静了下来，眼睛鼓鼓，脚跳了起来，手捂喉咙，红着脸摔倒了。亲戚马上打103急救电话，我们的救护队6分钟以后到达。 医生们对患者做了仔细的检查，发现这位男性被一块肉噎住了，因为患者喉痉挛，无法将之取出，呼吸差不多完全被堵住了，不得不做环甲膜切开术，以保障空气进入呼吸道。 然后给患者上了呼吸机，提供复苏救助。时间紧迫，分分秒秒，高水平的医生们将他们及时从鬼门关拉了回来，然后快速将患者送入专科医院。 他说，入院前各方医疗救助，包括医院医生的动作协调，患者得到了拯救，重启正常生活，这是真正的新年梦幻。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使更多的患者恢复健康。 新年节日期间开出租并非易事，乘客各种各样，而且人人都想坐在节日的餐桌旁，而不是驾驶车辆上。弗拉迪斯拉夫·卡塔雷莫夫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已经做了7年的出租车司机，并且在 Telegram 上开设博客，讲述自己不容易的生活状态。节日换班期间，各类事情层出不穷，有的乘客要求在林间下车，然后不知去向，有的客户根本就不是人。他回忆道， 我有过这样的不寻常的经历，一个客户下单让我运送一只猫，我把猫从乌法市运到伏尔加格勒，两市之间距离800公里，这是一只普通的猫，不属于名贵的品种，也非参展猫，它坐在托运包中，客户为它专门租了车。我记得这只猫命运多舛，曾被几个主人抛弃，善良的人将之短暂喂养，新主人决定将小猫当作礼物送给另一座城市的好朋友，他们一直希望养宠物，一切恰恰发生在新年前，这样我有了不同寻常的运送毛茸茸小动物的经历。很多人都期待新年，因为这是个特别的节日，新年之夜可以许下心愿，尤其重要的是必须赠送礼品，但是也要明白，不仅收礼还要送礼。如果说成年人之间是彼此祝贺，那么按照传统，小孩子期待童话传说中的圣诞老人和雪姑娘带来礼品。通常父母会对孩子们说，夜间你们睡着时，圣诞老人来在圣诞树下留下礼物。但为了孩子们高兴，父母为孩子们定做鲜活的魔法师，或者由专门的演员，或者是父母自己装扮。学校、幼儿园和医院甚至还找专门的机构定制新年剧目，孩子们给圣诞老人读诗，看生动的新年剧目。节目结束时，魔法师点燃圣诞树上的小灯，并给所有人送上礼物。 系统管理员阿列克谢·伊万诺夫一直生活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市，对他来说，近8年来，新年不仅仅是节日，更是一种责任。他在此间的各种活动中扮演圣诞老人的角色。他说， 新年之夜对有的人来说是节日，对另一些人却是真正的工作。对我而言，感觉上还是节日。我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12月31日夜里9点，马上将迎来新年的钟声了，有电话订活，老实说我们团队真的不想去了，从早开始我们到各地祝贺节日，实在太累了，而且刚从儿童医院返回，因此我们决定要高价，希望被拒绝。但令人惊奇的是，下单的男性同意了，没办法，我们只能启程去另一座城市。 出租车久等不来，司机迷路了，雨很大，阿列克谢和团队成员将所有的装备都藏在棚檐下，车终于到了，大家急慌慌地上了车，但是没有发现节日的主要标志圣诞老人的服装忘在了雨棚中。他接着说， 我们的客户想给整个区的孩子们奉献像样的节日，为每个人都买了礼品，并定制了我们的新年秀。到圣诞老人出场时，我才明白自己的服装道具忘了，我们给留在家里的人打电话，还真的神奇般的找到了服装包。我们派出了2辆车对向行驶，加快时间把服装送了过来，期间我们不得不尽量拖延，玩各种游戏，终于服装在23点前送了过来。圣诞老人给所有人送了礼物， 听了所有的诗歌诵读，还领了个圆圈舞。这时已是半夜了，最终我们是在回家的路上的出租车中度过了新年之夜。 阿列克谢认为，圣诞老人的工作是给孩子们奉上幸福的独特机会。他说， 我们去医院、医疗中心和幼儿园，去见各种孩子。儿童幸福时，他们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刻，可以亲眼目睹自己的梦中英雄，和他们交流，分享内心所想，收获礼物。哪怕这是一天中的第五个节日，我依然会付出全部努力，去演好自己的角色，给孩子们送去快乐。 当然，新冠疫情期间举办节日活动变得更加复杂了，参加的人数少了，不得不遵守各种预防措施。阿列克谢若有所思地指出，最重要的是，孩子们给圣诞老人的信中，很多人不是在定制礼品玩具，而是为自己的亲人向魔法师祈求健康与幸福。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将视线转向哈萨克斯坦。当地时间1月5号，哈萨克斯坦多地发生抗议者冲击政府设施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说，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警告说，将会对抗议者做出强硬的回应，同时他本人宣布从即日起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призывы атаковать служебные помещения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и военных ведомств являются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законными. Это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за которым может последовать наказание. Власть не падет, но нам нужен не конфликт, а взаимное доверие и диалог. 这是该国总统托卡伊夫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保持理智，不要听信意在破坏社会稳定和团结的挑衅言论。他劝告年轻人不要自毁前程，违法者将会受到惩戒，同时政府与抗议者之间需要展开对话。据该国媒体报道，相关的抗议集会活动呢，是从1月2号开始出现的。当时位于哈萨克斯坦西部的曼吉斯套州的阿克套等地以及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发生集会，民众抗议液化气的价格上涨。当时总统托卡耶夫就主持召开了社会经济问题会议，通过了多项旨在稳定该国物价的措施。当时托卡耶夫就已经表示，国家行政部门的重要任务就是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宣布对粮食产品、液化气、汽油、柴油等进行为期半年的价格调控，同时要求加快改革该国的天然气系统，尽快完成在曼吉斯套州建设液化气厂的任务，同时呢，将液化气交易并入电子贸易平台和股市的时间推迟一年。他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哈萨克斯坦人民社会基金，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解决与儿童成长相关的问题。由此看来，这一次哈萨克斯坦导致的多地民众集会游行的导火索呢，就是该国的液化石油气涨价。在2021年底，哈萨克斯坦的液化石油气价格从过去的每升大约和9毛钱人民币涨了一倍，约合每升1.8块人民币。宣布没过几天，哈萨克斯坦西部濒临里海的曼吉斯套州的阿克套民众就开始集会游行，要求政府调价。这次的集会游行活动呢，立刻引起哈萨克斯坦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刻奔赴了阿克套，初步答应将该地的液化气价格降回到每升大约是1.2块人民币左右。然而从这个时候开始，该国的互联网上暗流涌动了，很多的新媒账号开始鼓动民众上街游行，施压政府进一步提高国民待遇，惩处贪腐官员。至此，事件从单纯的抗议液化气的涨价升级为了更多有着政治诉求的请愿。为了安抚民众，1月4号开始，哈萨克斯坦政府做了进一步让步，表示将液化气价格降至每升50间戈，这几乎是低于原来的价格了，同时也答应释放所有被拘捕的人士。当天，总统托卡耶夫就一再声明，人们的合理诉求政府都会认真考虑并做出相应的决断。 1月5号，由阿斯卡尔·马明总理领导的哈萨克斯坦国家政府宣布辞职。托卡耶夫总统已经接受其辞职请求，任命第一副总理斯麦洛夫为代总理。这一天，除了受管制地区之外呢，阿拉木图的公路基本恢复正常行驶，机场航班正式起降。不过，城区的公共交通及出租车服务依然是暂停。这起事件是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起集会游行事件。从2019年3月，哈萨克斯坦的新老政权交接已经超过2年半，在疫情肆虐、经济下行、民生交困这三期叠加的复杂严峻形势之下，哈萨克斯坦面临着外有海外势力挑唆，内有反对派步步紧逼。如何满足民众对改革的迫切愿望，破除既得利益阶层的固化，是摆在哈萨克斯坦现任领导层案前的难题。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将视线转向美国。随着奥密克戎变种的迅速扩散，美国单日新增新冠感染病例超过了108万例，打破了全球纪录。而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呢，目前美国的新增病例当中，奥密克戎变种已经占据了95%。新年伊始，美国劳工部在1月5号表示，去年11月份有超过450万的美国人自愿辞职，其中大部分呢为酒店、餐饮等低薪行业。11月份的辞职人数创下美国政府有此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接下来的报道中呢，相关专家认为辞职原因大约有2种，一类呢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工作，先暂时离开工作岗位；那么另一类呢，则是因为工作转移到了线上，可以灵活就业。好，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分析报道。 从具体数据上来看，疫情带来的安全风险可能是造成美国离职人数增长的一个比较主要的推动因素。去年11月份，美国不少行业的离职人数都是有所增长的，其中增长最多的几个行业分别是住宿和餐饮服务、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以及运输、仓储和公用事业方面。11月份包含娱乐、餐饮和住宿等在内的整个休闲和住宿服务的离职总人数突破了100万人，同样创下纪录新高。行业整体离职率为6.4%，相当于每16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离职。 They're leaving jobs that are low paid or that have really high exposure levels to COVID, and they're finding a better job. Other folks are having to leave the labor market because their childcare or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is turning virtual, or in the case of childcare, those facilities are closing. And I think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we're going to see those ripple effects again of how the care economy.Underpins the rest of the labor market in this country. 面对大量离职带来的劳动力紧缺问题，很多行业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包括采用机器人等技术手段来辅助人力，以及最直接的方式，那就是提高薪资待遇，争抢人才。但是与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部分成本上涨不同的是，薪资上涨之后是很难重新降低的，因此这部分上涨对于通胀带来的影响将可能是持续而深远的。在当地时间周二，麦当劳前 CEO 艾德伦西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对劳动力紧缺带来的后果提出警告，称其可能会是灾难性的。伦西表示，美国人正在感受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时刻，并形容这种情况是噩梦。而在上个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中，金融服务公司 ING 发现，持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使得通胀恶化，并正在对美国经济增长潜力带来负面影响。当地时间本周二，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2月份 ISM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不及预期，并创下近一年新低。这意味着美国经济活动虽然持续扩张，但是增速受限。 好，听完来自美国的报道之后呢，本期我们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和您相约下周一这个时间再见。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